北京时间8点整。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云指悠长稳重的话语响彻午门前的广场，万岁爷已经起驾，着6部9卿各率司员，由允禄、允嗣、允堂率奉天诸王，由左掖门、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，钦此。 万岁！ 云旨宣完旨，扫视众人一眼，却不就近大内，徐步走到侍卫房前，对几个跪着的王爷双手虚扶一下。老八、老九、老十六，请诸位王爷起驾，由我来带你们进去。他今年刚满50岁，因为修饰的好，又保养有术，看上去和小他16岁的允禄年纪仿佛，红光满面，连眼角的鱼尾纹都不甚清晰。他举止优雅，仪态端庄，看上去即可亲近。待诸王起身，又上前一一握手致敬，温言嘘寒问暖。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几个王爷自觉体面，心里的含义便区区不少。只允嗣用多少迷茫的目光望着这位三哥，此人一手拢了14阿哥，绝不参与整顿旗物的事，从内线传过来的话似乎和朝廷也没有多少瓜葛，这会子又虚情假意来这套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莫不成他也另外打着主意？允嗣揣猜着云指葫芦里的药，口中含糊地笑道：“呵呵，请三哥前头走，我们为三哥马首是瞻。”云指不再多说，领头带着王爷们从左掖门进了大内。这4位旗主王爷在康熙年间也曾经进京朝觐过， 勒布托还不止一次，但他们来京都是从西华门地牌子进内，或在乾清门，或在乾清宫觐见康熙。康熙晚年勤趋隐倦，不喜欢郑重其事、大张旗鼓召集朝会，接见或是君臣误对，或是赏茶赐膳，都是小场合，亲戚家人一样随和家常。几个人一进宫门，便觉和往日进京感受大异。从金水桥北的一溜正殿、太和门、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的正门朱漆铜钉，凝物扶手衔着考老大的铜环，都紧紧的封固。两行官员东西招募，按部就班摆着方步，肃然过昭德门、贞顺门，从中左门、后左门、中右门、后右门进入天街。弘毅阁和体仁阁前太和殿空旷的岩场上，同庆行的品级山从从九品一直向北两行延伸，直通天下第一殿太和殿。从甬道到左右一门各个出入道路，每隔三步便是一名带刀善捕营亲兵，穿着簇新的武官服，钉子似的各站岗位。巍峨高大的三大殿前，铜鼎、铜龟、铜鹤、铜碧器都焚了香，袅袅玉香从龟鹤口中冉冉散淡而开，似乎到处都是紫光流雾，给龙楼凤阙平添了几分神圣庄严的气氛。几个王爷一路走，心里不住感叹，什么位极人臣一方诸侯，什么出井入壁起居钟鸣，到了这里人生意气一概尽消。待到了乾清门，高无庸上前大声喧呼， 请王爷暂时留步。 几个王爷还没有从那种氛围中清醒，膝盖一软几乎跪了下去。守在乾清门内的允祥刚吃了一碗三七老参汤，渴也略止了些，用手绢擦了擦嘴便迎了出来，对高无庸说， 不必在这里滞留，礼部已经在里头安排好了，请三哥，请十六弟，请八哥，请九哥，请瑞王爷，请。 他竟是一个一个的在门内和各王爷握手见礼，亲自送他们进了阔朗的乾清宫，在雍正皇帝的须弥座东侧请他们跪后。此时诸王心里窝着的气呀，早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，一边跪了一边烧眼看着各部官员在礼部司官带领下入班按顺序跪后，又闪眼瞧见御座东屏风前一溜排着十几个茶几小椅，料是给王爷们留的座位，个人心中暗自熨帖。此时大殿中官员越进越多呀，满殿中淡闻呼吸声、衣裳窸缩声、轻快的着慢的脚步声，话语咳痰一概不闻。约有一袋烟功夫，西阁门突然无声洞开，一个小苏拉太监站在了门口，啪啪啪连甩三声镜鞭，殿外无下百余名唱音阁供奉太监击鼓撞磬，色征声黄萧笛，黄中大吕，编中排律，乐声大作呀。供奉门口中不紧不慢喃喃有词唱道， 万国瞻天，庆岁忍时昌，灿祥云，顺日立中央，西河桥月祭师章，抚鱼执把标星象， 蓄意慕成，正恩威克状，奉金根致响，奉金根致响，地心判格黄人广，何灵嘎鸡何卵响，德化风行草上，行错冰消计息功量，春行秋行枕五黄，枕五黄，巨臣肃穆出尧昌，丛花缭绕石河昂，石河昂，闪龙旗气气扬扬，村村绘出升平象，风哼原野郁苍香，一字龙鱼将，九荤一荡养龙光，风俗纯美泉水都谦让，都谦让，成功奏避鬼卖头堂，石纳庆遂迎祥，佩书恩沾浩荡，王禄听锵锵，九立升皇，引尧尊歌顺嚷。在深红沉着的歌声中，雍正从西阁门跨步出来，徐徐向设在殿中央的御座走去，他脸上挂着一丝似乎凝固了的笑容，站在御座前静听片刻，方到座前端正坐下。允祥、允祉、红石、方苞、张廷玉、额尔泰也鱼贯而出，哈着腰，撑着马蹄袖，从座前屈步到东边屏风前，依次跪了下去。殿中几百名大小官员低着头俯身跪着，仿佛有什么感召力，忽然把头都低得挨着地了，他们觉得出雍正御驾已经升座了。雍正皇帝坐在宽大的四边不靠的御座上，鸟看着殿内，目光晶莹闪烁，为争夺这个雕龙黄符面的天下第一座，兄弟24个中有9个卷进了党争的滔天狂澜。从康熙46年以后的15年间，九兄弟人人机关算尽，个个呕心沥血，斗得焦头烂额，败的败，死的死，疯的疯，上天将这大任交与自己岂是容易的。他在康熙年间屡次说过，做皇帝是最苦的事，已是自己并无夺嫡野心，但从心里说，大位上无比的尊荣，一语间左右人之荣辱生死的威严，一纸诏书颁下九州黄风浩荡的权柄，实在聊的人夜夜五更不能寝。他自认是康熙的儿子中最有才干也最守仁德的，原以为自己做了皇帝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必能雷厉风行，很快就能镇数百年之颓风，剃清财政，掌斥吏治，做一个父皇那样的千古贤君，令后世人主垂涎。但是从登基5年的真实情形看，整顿吏治，西江兵士中间夹着诺敏、年羹尧、隆科多几个大狱，多少人打横炮，多少人百般作梗，每天做事见人朱批玉旨，动辄千言万语，从五更到子夜，宵衣干食4个字竟全不是虚设的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刻，君天之月中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僚的君臣大礼的时候，雍正才真正体会到帝皇的味道。 那种居高临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来的。他觉得自己多少日子的疲劳、困倦、沮丧、兴奋、抑郁的情绪都融化在了撞击的鼓乐的声中。乐指同时唱歌一样，带有弹性的嗓音惊醒了雍正沉迷的遐想。定神听时，红石又大声喊道：“向武皇行三跪九叩大礼， 万岁！” 满殿臣子伏地叩头啊，三番扬尘五拜，松呼：“ 万岁，万万岁！” 雍正双手平身示意免礼，含笑对允禄说：“各位亲王，还有九辈了，赐座。军机处王大臣赐座。”戴允祥、乐不脱等都坐下了。雍正见几座尚有空闲，用眼风扫着，忽然又说：“朱氏大学士，你是做过朕师傅的，有年纪的人了。请那边坐上坐。”众人张目四顾间，听见礼部班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哽咽高声说道：“ 臣朱氏恭谢吾主隆恩。” 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品大员颤巍巍立起身来，迈过前面跪着的人向茶几走去。雍正忽然心念一动，竟亲自下座扶着朱氏到机旁安坐了，才回到御座上。大殿里立时传来啧啧称羡的声音。雍正收了笑容，提足了底气，声音显得铿锵有力，抑扬顿挫：“ 朱宸公，元旦朝贺不久，又让大家来，是有几件要紧国事与朱臣共商。现在已是雍正六年，从今年起要普天下推行雍正新政，刷新吏治，均平赋税，沿圣祖文治武功末烈，弘光我大清列祖列宗圣德，振数百年之颓风，造一代极盛之势，自今日始。” 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着。雍正按照和军机处商定的议题侃侃而言，讲得十分平静沉着，先说了圣祖名为守成，实为创业艰难决绝的61年，疆域之广大，人民之众多，政治之修明，商业之繁荣，自开辟以来为历代君主所无。接着讲天下官员与圣祖晚年眷勤之时，结党怀奸，银元请托，欺罔蒙蔽，阳奉阴违，假公济私，面从背非，种种劣迹渐起，以至于贪风日治，赋捐不平，诉讼不公，都自于吏治不清这个根本上。只有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进行洗涤，则天下方能永享太平。他用了将近一顿饭的时辰，不单其详地介绍了李卫田文静的火耗归公、官绅一体纳粮、摊丁税、入田亩，又讲了额尔泰提任广东巡抚不必怨嫌，推行改土归流卓有成效，称赞他集宫中为一身，可以与李卫田文静并称为三大模范。所谓雍正的改元新政、改土归流也被纳入主要国策之中。14阿哥允提的座位 安排在了怡亲王允祥和庄亲王允禄之间。看着这个异母同胞的四哥高坐在龙椅上，款款严正，从容不迫，他心里真是百味俱全呢。当初夺嫡逐鹿，雍正是最没有指望的一个琐碎刻薄案，上天是怎么安排的，偏偏让这样一个人登基称孤道寡。想到被雍正生生从身边夺走的眼帝，他心里针刺一般痛楚了一下，用闪烁着火焰的目光凝视了雍正一眼，又想到身边三哥多天来苦口婆心劝说，话中加话的讲说允祀等人要破釜沉舟，恢复八王议政旧制，一切都要尽忠待命，宁为渔翁不为鹬蚌的至理名言。允提悄悄舒了一口气，等着连亲王发难。他料想雍正必定要讲齐物整顿，连亲王必是要抓住这个题目翻脸摊牌，一边思量又偷看一眼难坐着的允祀。允祀却是毫无表情，只身子直触着不向后靠，两手紧握着椅把手，看得出心里的紧张和不安。正胡思乱想之间，听座中雍正口风一转，说道： 举凡上边说的，新政义大头奸，必须君臣文武一心一德，方能期有成效。这里朕还想说说朋党，朋友也是五伦之一，往来交际也是人之常情，但人臣之间缘分相投，交往过从的好，只可对平日私事，至于朝廷公事，那就要讲究秉公持政，不能把党员之私掺和进去。 他瞥了一眼屏风下坐的兄弟和外藩诸王，平静地继续说道： 朕自即位在乾清门养心殿听政，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，要以朋党为戒，圣祖仁皇帝也再三训诲廷臣，这是老话题，今日重提，就是因为朋党之风没有除尽。朕为天子用人加恩，其实也有不当之处，只可本日月经天之意，时时自慎自警，而臣工们也要三省其身，不是他一党的就攻劫罚一人，是他一党的就庇护，那么臣工立园的荣辱就和赏罚不相干，只与是其党或非其党相连了。那么君父呢，国法呢，这个事情重体大，你们需扪心自问，不可阳奉阴违，以致欺君罔上，背礼违天。不要以为朕怀恩宽大，存了性心，不要以为罪不加重就肆无忌惮。至于国法，朕虽欲宽大，奈何上头还有天理呢。 说到这里，雍正舒了一口气，端起奶子杯，满殿鸦雀无声，只听得他多息的微响。良久，雍正才放下杯，因见屏风下额尔善和张廷玉不住的递眼色，又接着说： 不但吏治，奇物也要大家整顿，这是吕将明诏，天下皆知的事。奉天诸王今日也来朝会，会议完了，朕还要专门安排细务，因为今天说的几条大政都关于大清气运国脉，平时听下头有不少的议论，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听听而已，有什么好的条陈建议，不妨当庭直奏，

是。 夏明涛 脸如死灰，连连叩头，语不成声地说：“是刑部员外郎，陈学海。” 雍正和蔼地说道：“陈学海，你跪到前边来奏。” 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个身材微胖、30多岁的中年人，戴着白色玻璃领子，侧身西行，穿过前面几个部院长官，直到御座前，叩头说：“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， 你有什么要奏的？”“ 田文静乃是奸邪小人，方才万岁表彰他为模范督抚，皇上信任这样的误国害民小人，成所谓雍正新政一意大头奸，岂能欺之必成？” 允嗣见雍正今天摆的这个阵势，原已经觉得气馁了，没想到自己安排的湖广布政使乐峰没有发难，却先跳出来一个陈学海，他兴奋的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了，强按耐了激动的心情，用目光寻找着乐峰。雍正不安地注视了一下已有些骚动的会场，这说的是田文静的私德，就朕说的几项国策，你有什么调陈呢？ 话音刚落，下边就有人高声说：“奴才乐峰有要奏的事。” 雍正抬头看了一看：“你也跪上来。” 这 在瞠目结舌的人众之中，乐峰跪了上来，俯首叩头。陈学海连连叩头：“ 私德不输，何来的公义？求皇上圣聪明察，田文静在河南垦荒，垦的饥民四处流散，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，已有河南学政申报，世子要罢考，河南官场有口号说田义光如虎狼，强征富硬开荒，小户走四方，大户心惶惶，这样应该投笔柴虎的酷吏，何得为天下表率？”乐峰西行一步，也叩头说：“陈学海所奏句句事实，奴才湖广和河南比邻，前曾有奏本，外省饥民流入湖广，奉旨在汉阳三镇设粥厂，奴才亲自查勘询问，饥民中10个里有9个是河南人，田文静去岁报的是丰收，而且有嘉禾祥瑞为凭，他这么做难逃欺君之罪。” 田文静自雍正元年在山西省大闹一场，获雍正赏识，以一个6品京堂骤迁巡抚总督，朝臣外省官员没有几个服气的。此刻见有人开了第一炮，会场上立时沸沸扬扬，交头接耳啊，就有几个跃跃欲试。张廷玉做了10年宰相，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。他看了看身边不动声色的允嗣，心知这位不安分的王爷正在打主意呢。又见雍正似乎没有留心，心里不禁一慌，遂站起身来，却不言语，只用了冷峻严厉的目光向会场各个角落扫去。他是西朝老相臣了，威望既高，门生故吏也极多，都是身居要津的大员，在他目光的威慑下，会场气氛安静了不少。 允四和允堂迅速对望了一眼，都知道这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了。从田文静的事儿扒开豁口，雍正的新政本来就伤及不少高官显贵，今日一个朝会蜂拥而起，当场提出八王议政，众怒难犯，不怕雍正不服软。接下来的连锁反应简直令人心花怒放。允嗣咬着牙，心一横，仇恨的目光直射雍正，两手紧攥着以扶手，轻咳了一声。早已等得心痒难耐的东亲王永信应声而起，倏地立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臣王有本要奏。”雍正刀子般的目光扫了过来：“是你？你上前头跪了，一个一个说。”永信刹那间似乎胆怯了一下，但话已出口，绝无转圜余地，几步跨到御座之前，长跪在地。果亲王和简亲王眼见如此势头，也都立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臣王有本要奏。”张廷玉见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又骚动了起来，真的急了，一拍椅背站起身来，向雍正说道：“皇上，不可一次接见多了，讲话也不轻放。”雍正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，他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血已经涌上了脸，对张廷玉一笑：“恒臣说的是啊。”他用最大的毅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但心里已经慌乱的突突乱跳，两条小腿也痉挛似的微微颤抖。方苞见这个情形，不言声的离位，向允祥坐出，悄声耳语了几句。允祥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允提，说了声方便，起身离座。出了殿门，便见上书房那边涂礼琛一路小跑而来，也不及行礼，问道：“十三爷，听说里头闹起来了。”“火速给我调一捧羽林军。”“这慢着。”允祥眼中闪着狠毒的光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听我的号令，我叫拿谁就拿谁，不要犯嘀咕。”“是。”“扎。”允祥返回身来，殿中已是乱糟糟的一片声响。允嗣已经亲自出马了，戳指着张廷玉大声呵斥：“张廷玉，你要挟权乱政吗？皇上说今儿言者无罪，你为什么指着说十四爷身子骨欠安，请十四爷和三爷回府去呢？你忘了你的身份吗？你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满族人的一条狗，跟了个主子就有这副嘴脸。”御座上的雍正立刻压制了允嗣：“殿亲王，你是犯了疯病了。张廷玉乃是先帝老臣，社稷长城，听你话中的意思，满汉还有分别吗？”永信就在座中大声叫道：“万岁，满汉何得无别呀？列祖列宗八旗议政，里头有汉人吗？”承诺立刻响应：“对，东王说的对，八旗议政有什么不好啊？哎，就请皇上这会儿训会。”乐不脱捋着胡子连连说：“ 言之成理，言之成理呀。” 此时殿内多数人已经成了木雕泥塑了，僵跪在地，直着脖子听王爷们与皇帝斗口。雍正脸色雪白，砰的巨案而起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们这样和朕说话，还有没有君臣明白？”突然礼部班中一个年轻的笔帖士站起身来，径自走到屏风前，对已经下幕了的允禄说道：“方才万岁爷训旨， 明白指令旗主王爷们的旗务，另作安排，不在这个朝会上议，请十六爷下令，着诸王遵旨。允禄、忠贞间还没及说话呢，允嗣突然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内务府比贴士于宏图。六品官，七品。允嗣突然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真正是乾坤倒置，连一个芝麻大的七品前程也在这殿宇上跳梁行碑。”于宏图的嗓子又清又亮，老鼠胡子骄傲的一翘一翘：“我是奉旨随十六爷办理旗务整顿的官员，何况今日朝会主子并没有说极品以下不许发言，你们有人违旨行事，我请庄亲王本主出来说话，有什么错？”雍正万没想到微末小臣中竟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，站在自己这边说话，用极为赏识的目光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小吏。于宏图，朕调你督察院，晋封御史，你不是小吏了，放胆讲。允禄此时头脑也清醒过来：“宏图有什么建议，只管说。”“是。”“还是按万岁爷的令旨办事，旗务与政务分开，请诸位王爷安坐观礼，就有什么话也稍安勿躁，那边皇上该听谁的调陈奏议由皇上自行安排，这样一哄而起，大殿里一题不一，各说各的，不是搅乱了场了吗？”允禄心里顿时理出头绪了，遂起身对几个亲王一躬：“请诸位领遵朝廷规矩，安心坐下听会。”永信咯咯一笑：“方才万岁也讲到八旗议政的事，可见不是不能商量，我们也是本着祖宗家法说话，并没有出格。庄亲王，你凭什么拦着？整顿旗务只是雍正新政里的一条，并不是不义，皇上已经做过安排，我们应该遵旨办理。”“遵旨办理？皇上方才讲了，言者无罪。”允嗣不阴不阳地说：“既然这殿中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，何必另找时辰呢？”于宏图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响彻了大殿：“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，是否光明正大，天下人和自己心中有数。”允嗣眼中出火啊，一拍案厉声喝道：“你狂妄！我府里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，你就这么戳直站着和王爷们拌嘴吧？这是万岁爷的龙鼎，不是八爷府的。我是万岁爷的命官，也不是八爷的奴才。八旗议政已经废止六十余年，圣祖爷废的，难道圣祖爷也会错误吗？八爷您口口声声八旗议政，请问上三旗的旗主是谁？下五旗的旗主怎样照格？您管的是哪一旗？旗下左领、参祖、牛禄、包衣都是谁？在哪里办差？恐怕除了我内务府，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。八爷，虽然我在您跟前无礼，我没有犯上作乱的心，若论礼上一字，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主上跟前无礼的，也没有在万岁爷跟前大声呵斥廷臣的。”允祥对这个于宏图真是感激到了万分了，变起仓促。他最怕的是涂里臣到来之前，这里已经局面大乱，尽管能镇平下来，但 在这么庄严的最高基书之地，堂堂朝会之上抓人拿人甚至杀人，毕竟不是什么体面事儿啊，善后仍然很难。于宏图这么拼命一脚争得了时间，眼见涂里琛佩剑戎装已经到了店口，允祥心里不禁一宽，起身直去御座，向雍正低低说了几句，却不恭退下来。雍正的脸色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，勉强的笑着没有想到衡中生出知节，请陈公退出天阶外候旨。既然有人想议八王议政的事，朕就先议这件事，议决了再叫你们进来。他摆了摆手，又道：“暂且归安。”张廷遇见廷臣们面面相觑，正要说话，额尔泰大声说道：“怎么，还不谢恩退下？” 谢恩！ 文武官员们参差不齐地说了一句，依旧在礼部指挥下脚步杂沓地退了出去。到了乾清宫丹池之下，他们才惊异地发现，1000余名羽林军的军士合戈持枪，杀气腾腾，集中在东西配殿前面。想起方才激烈的廷争，一个个都有恍若隔世之感。大殿里只剩下雍正皇帝和方苞、张廷玉、允祥、额尔泰、允禄、弘时，还有另一方允嗣、允堂、允提、都罗、永信、承诺和勒布托。看着战战兢兢鱼贯退出的文武朝臣，双方都在沉默。仇人日日相见，都还要装出笑脸，今日撕破了面皮，一个要灭此朝时毕其功于一，一个要鱼死网破拼命一搏，都在可怕的沉寂中聚集着自己的力量。雍正见于宏图惶惑顾盼，似乎不知该怎么办，便笑了：“于宏图，你留一下，你的话没有说完吗？”允提大声说道：“我的话也没有讲完，我不关心什么火候，什么当差，也不想当什么鸟议政王，我只是憋气，我犯什么王法，把我囚在东陵，死不死，活不活，人不人，鬼不鬼，连个身边人都保护不住。我在西海打了胜仗，我不是万岁的同胞兄弟吗？本来我听十六弟的劝告，朝会上不想说话了，那么多官员对你的新政不满，也想请你服从民意。”方苞立刻反唇相讥：“民意？十四爷过去管兵部，又出兵放马，回来后在东陵读书，您是深居简出，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，您知道一郡之内多少田土，大业主占多少，小业主占多少吗？您知道一任知府10万雪花银都从哪里来的吗？前明灭亡，李自成革命，不就是因为地土兼并过甚，官员贪摸无度吗？”额尔泰刚进军机处，全局大政还不熟悉，但允提的情形他是知道的。他长跪在地，仰着脸，不卑不亢的接着方苞的话，朗声说道：“ 先帝爷驾崩，十四爷大闹灵堂，太后病重，十四爷事机言语不谨，难道无罪吗？若是常人，这样的罪要发交刑部严议， 万岁爷正是念兄弟情分，仅削去王爵，请十四爷守灵读书，这一片保全府外之心，十四爷为什么不能体恤呢？蔡怀喜、汪景琦勾结十四爷身边人，图谋劫持十四爷，造作大逆。万岁爷除首恶以外，一概不问，将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，已经是法外施恩了。十四爷，您平心想想，主子哪不是仁至义尽呢？ 允四在旁边见允提被问得涨红了脸，欲言又止，虽也恨允提来京不肯与自己通力合作，但此时此地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。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貌，大咧咧翘足而坐，大声喝道：十四爷和万岁说话，你们插什么口？朝臣们全部退出，雍正已经松了一口气，此刻这几个人跳狼放肆，他觉得很容易应付，早已经定住了神。他的声调不高，口气却又刁又蛮：今日言者无罪，云思，你何必如此浮躁呢？你们不就是指乔引帝的事吗？想说朕一个淫婚暴虐吗？回头你们可以见见他，问一问朕有没有非礼之事，还是开门见山的好。你们这样不顾身家性命的闹，是不是要弄什么八王议政的玄虚呀？允提咬了下嘴唇，恶狠狠地看着雍正，良久才说：就算是的吧，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，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的提出来，也算不上什么犯上作乱。皇上，您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吗？朕几时说过这个话？你问允禄。雍正狐疑的又闪着火光的眸子盯向了允禄。老十六，你人都说你老实，你居然敢狡诈！臣弟哪里敢呐！允禄原本坐得笔直的顺势跪了下去，盯着红石凄凄爱爱地说：三辈了，三辈了，说的是皇上的意思。雍正浑身一颤，掉头死盯着红石不语。红石此时吓得心胆俱裂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颤声地说： 儿子，儿子最是胆小，哪敢虚捏圣意，害国乱政，必是十六叔误听了。儿子的意思是说，八王议政，皇上另有安排，议政议的就是其政其务，与今日皇上训诲的说的一样啊。 嗯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